有你在我身旁，

请下载六人游 APP，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下，完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都呼啸？ 轻轻收牢，不敢漏掉。

的悲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眼泪，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，哦，我在改变，孤单的感觉，你从不曾发现。笑中还有泪，哦，眼泪，眼泪流过无言的夜，心痛的滋味，哦，眼泪，擦干眼泪，忘掉一切曾有的眷恋。眼泪是苦，眼泪是伤悲，眼泪都是你，眼泪是甜，眼泪是昨天，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速度